距离，对于柔道和枪炮师这两个职业来说，就是优势，就是胜负。被吸附在玄磁炮上，眼看着云山乱距离沐雨成风越来越远，所有轮回粉丝的心都在往下沉。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再次架起了稳定炮架，这已经是他在季后赛中不知多少次使用到这个枪炮师的75级大招，而这个限制角色移动却增强攻防能力的技能，代表的就是一种强硬的姿态，一种与对手血战到底的姿态。架好的稳定炮架与玄磁炮最终要落下的位置，正好是苏沐橙最能掌控局面的最佳火力线的位置。随着玄磁炮的爆炸，自稳定炮架这边的炮火也轰然炸到。火力线下，枪炮师的攻击最具威胁，而苏沐橙如今的火力线已经多次展示过其厚度，它不只是一个点、一道线，而是一个面，一个进退左右都无法走出去的火力覆盖面。云山乱瞬间被炮火淹没了，他一个零距离近战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全然没有反击的能力，他只能躲，只能闪。可是躲闪之间又该往哪个方向走呢？是进是退？苏沐橙的火力线最让人难受的就是这一点。进，你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在这样的重火力覆盖下有命进到他身前。退，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能退到一个让自己足够安全的距离。远距离是属于枪炮师的天下，再不是他一个柔道可以掌控局势的境地。现身苏沐橙的最佳火力线就是这样的进退两难。吕博远没有就这样灰心，进退他都没有，他在当下局面中找到了第三条路，是当下地形中才有拥有的第三条路，急行、跳跃、翻滚。炮火中云山乱步履艰难，但至少还是他在动，他没有彻底被沐雨成风的重火力钉死在一个位置。前方那根钟乳石就是他的希望所在，冲过去掩护，只要赢得这一口喘息，就总还会有机会。吕博远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云山乱执着地向那根钟乳石冲了去。苏沐橙也很快看出了吕博远的意图，沐雨成风看起来需要调整一下攻击位，才能在云山乱冲入那钟乳石后继续保持攻势。但是苏沐橙不动，沐雨成风继续保持着稳定炮架的支起状态，继续享受着这技能带来的攻击效果的增强。云山乱的生命下滑得很快，但是似也不至于在冲到那颗钟乳石前就被消灭。苏沐橙是还藏有什么爆发的手段吗？所有人难免都在这样想着。苏沐橙虽用的是这重火力的职业，但打法可从来不是一身蛮力，也时常会有布局，会有陷阱，会在将你被轰杀掉后才突然恍然大悟。坐在直播间里的潘林和李一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说却又不敢说，怕打脸。今天的任何一位选手，他们已经都不敢做预测性的点评了，都怕打脸，更何况是苏沐橙这个和叶修关系紧密的选手，只这一层关系就让两人不想多说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想多说的时候，两个人就号召大家别问，直接看。于是所有人看着，支持轮回的一方倍感担忧和焦急，支持星星的一方心中充满热血和期待。90%、80%、70%、60%，由于开局后先占到优势的是吕博远，在那之前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也没能给云山乱真正有效的杀伤，所以沐雨成风的伤害输出正经都是从这一瞬间开打。云山乱的生命从90%多逐渐地往下掉落，逐步往那钟乳石接近。不够的吧？越来越多的人做出这样的判断， 可看苏慕城此时才收起稳定炮架，不，准确地说不是收起，是稳定炮架的技能时限到了，不得不解除。而后沐雨成风这才走位，追着云山乱开始炮轰。可是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定点射击，云山乱此时已经比较偏离他的火力线中心，在外围虽还能攻击到，但是攻击效率却已大不如前，更没办法限制住行动。接下来云山乱的动作一下子就快了许多，飞快几步已贴到那钟乳石旁，一绕就躲到了其背后。沐雨成风再想攻击到，又是要绕大半径圆周，显然是没可能拉出这种角度的。 居然就这样了， 为吕伯远担忧的人是白慌了一场，那对苏慕城饱含期待的人此时心也有点落空。 这个 潘林和李一博人有爆发大招，他们不敢断言，可到人最后根本没有爆发大招，他们还是不敢说什么。这里外全都透着一股子高深莫测，让二人横竖都没法开口。战斗在此时突然就终止了。终于躲到钟乳石后的云山乱最终还剩 42% 的生命，从苏慕城的最佳火力线中逃脱的这段旅途，他到底还是承担了相当多的伤害。毕竟沐雨成风那可是支着稳定炮架呢，各种攻击的威力都有不小的提升。但是总算他摆脱了，他迎来了转机，无论进还是退恐怕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吕伯远庆幸有第三条路供自己选择。苏慕城这边呢，在观众眼中，他对于吕伯远的意图只是用输出拼命的限制，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阻拦思路，尤其是对局面接下来的发展严重的没有预想。这可不该是一位职业选手该犯的错误，这么打说实话，在一些擅长阴谋论的人眼中几乎都要怀疑这是在有意放水了。可是想想苏慕城和叶修的关系，想想他自降身价加入星星这支草根队，放水这种事又显得毫无依据。到底是怎么了？甚至包括支持轮回支持吕伯远的粉丝这边，在庆幸之余心里也都有点疑惑。只要稍有点功底的荣耀玩家，在那种时候下都不会定点输出，而是会追着吕伯远的云山乱炮轰吧。镜头给了沐雨成风特写，潘林和李一博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不说点什么了。 这个吕伯远成功的让云山乱从苏慕城的火力线下脱身了。 潘林把刚才的过程又复述一遍。 苏慕城因为一直没有放弃使用稳定炮架，所以输出相当强劲。 李一博不甘落后，也复述过程。 但是为什么没有放弃稳定炮架呢？ 为什么呢？ 你们两个！ 后边的人直接吼起来了。通常对嘉宾身份的李一博还是有着区别对待的，会多一些尊敬，但是此时却也像吼潘林一样，可见真是忍耐到了极点。 这种情况下，苏慕城如果放弃使用稳定炮架，更深一步的追击云山乱，李指导，您觉得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表面上看是如此，但因为某种原因，他没有这样做。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潘林泪流满面，没想到啊，这关头，李一博到底还是用这大招来把话题接过了。潘林有点怀疑，会不会明天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句话就会在网络上窜红呢，成为他和李一博这对解说搭档无能的最佳注脚。可是不管怎么说，话出来了，李一博显然是不可能再说，潘林也不想再去找不自在，索性就这么着了。镜头中特写的沐雨成风也真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值得拭目以待的意外之举，就是那样从从容容地收拾了一下之前的攻击架势，而后开始横向移动，拉开视角。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常，好像之前的狂攻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就好像是开场时两人的角色相遇，然后云山乱躲到了钟乳石后，然后苏沐橙开始一点一点地搜寻他，一切都像是开始。所不同的是，云山乱的生命还有 42%， 而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在被云山乱贴身那时打掉了 13%， 现在还有 87%。 42% 对 87%， 再不是开局时那样无差别，云山乱的生命处于劣势，而目前形势，云山乱需要贴身沐雨成风，需要距离，这似乎也是向沐雨成风偏斜的局面。这个分析潘林和李一博至少是做得出的，但是说到这儿后，李一博忽地一怔，看着沐雨成风在画面中依旧不紧不慢的从容模样，忽然一个念头就已经升起，难道苏沐橙就是清楚打到这种地步也完全是他的优势局面，所以并不急于求成在方才那次机会中将云山乱一波到死，所以才在那时不收稳定炮价，只是争取着最大的输出，所以在这个时候依旧从容，因为此时领先的是他，他不需要紧张，不需要介意，不需要着急，这些情绪全都不属于他，应该属于吕博远，那个还在庆幸可以从苏沐橙火力线中脱身的吕博远。他大概很快就会意识到，能脱身也不见得是多值得庆幸的事。为了这次脱身所拉下的差距，苏沐橙不会轻易让他追回，他已经展露出了这份自信，这份自信才是真正的强势。